呢一班友呢嗰、那个水平真係好有限啊。 冇咁伤感神佢。 因为佢哋唔係 你一刻可以喊 自己出嚟 想佢揽住一齐喊。 佢就背负住你哋嗰啲嘅支持出嚟嘅。 係。 唔好 太过伤感神佢。伤心唔值得伤心真係㗎。伤心呢啲嘢等我哋嚟。好搵伤心㗎喇其实我哋都好搵伤感㗎。唉。 我都唔知点讲好啦唉咁啊。 我都唔知点讲啊。其实我哋由八月头啊八月头从天期开始被 DQ 开始就叫做正式合作。合作开头就其实冇乜嘢嘅即係大家都系正正常常咁样啦。咁啊越合作越深入咁啊开始见到问题啊。个问题其实就系冇一个准备我觉得系冇一个准备。是沒有一個從政的準備 你說 這一班人其實是你說 我問你是不是說清政那幾個 是啊當然是啊 是 啊這一樣東西就好像好像好似本文前之前即係我哋都實過啦我之前都啲阿神區發表過啦但係唔係表錯嘅所有嘢都係表得啱嘅。就係冇一種對支持者對媒體對公眾負責任嘅一種準備我覺得。 嗯。 係。所以我唔会叫大家盲目信任我哋唔会叫大家点样我只会我希望佢哋可以喺呢十几日入面做返好俾大家睇囉。 记得。 係呀。 花生当饭食我哋香港人最积极我是肥佬黎 你真大我真准备着草我准备着草